啊，逼干还什么的带源者，那你要把这病毒洗刷到更少，或者把它洗干净。他就说，那你就把氢带啊，氢带是大氢叶做出来那个蓝色染料嘛啊，氢带装成胶囊，然后吞氢带胶囊，然后吃虎杖泡的茶，因为氢带可以让这个肝呢蚌壳吐沙一样把病毒喷出来，那喷出来的病毒虎杖就把它扫掉，然后就可以慢慢把肝脏里面的病毒拔干净之类的，就是肖老师那边的一个用法。那其实他的用法也是很凸显出虎杖的一个特殊的效能。所以顺便跟同学介绍一下。那另外呢，下面一个一以根之，就是很多东西的都是这样的。就中国古时候啊，方剂绝不是不好，比如说像是桔梗汤排除肺痈的脓，有没有效？很有效。如果是肺痈的这个巅峰期，用千金围巾汤有没有效？也很有效。这些都是光明正大的好方，这些药理都是让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有那种一味偏方气死名医的现象，就好比说张仲景的这个肠痈啊，那肠子化脓比较代表性的是阑尾炎嘛，对不对？所谓的俗称的盲肠炎。像肠痈，张仲景有这个非常大阵仗的大黄牡丹汤，什么薏苡附子败将散。但是其实肠痈呢，临床上就是一味特效药可以处理的不错啊，叫做红藤。那相对于常用的特效药这个红藤啊，那肺痈的特效药呢就是薏苡根导的汁。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同学要去青草店问一下有没有卖这个东西啊。就据说台湾是有种薏仁的嘛，所以这样子就会有薏仁那个植物，就有希望买到它的根，然后来用果汁机把它打成汁这样子。那薏苡根汁呢就是治疗肺痈的特效药啊，所以跟同学介绍一下。那不过呢，到今天为止自己得过肺痈或者遇到有人得肺痈的举手，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我干嘛教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呢？不是啦，是薏苡根汁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说血淋服诸药不效，因为薏苡根导致服之。就是说啊，如果你是有那种临时有这种尿道发炎尿血的现象的话，薏苡根汁也是特效药啊，所以就顺便介绍一下。那当然同学你要先买得到薏苡根汁才行啊，那你们自己家附近青草店打听打听好不好。我这次上课之前还没有去打听啊，所以呢就这样子啊跟同学讲一下。那既然呢教了炙甘草汤、蔓门冬汤这种非常滋阴的药，那我就觉得我们中国还有几个代表性的滋阴药可以跟同学介绍一下。其实像当归六黄汤或者是这个一罐煎，在滋阴药里面都不是很合乎张仲景的法。就像张仲景用那么多的麦门冬的时候，他就会用半夏，不让麦门冬塞住；用那么多生地黄的时候，他就会用桂枝、用生姜、用人参。这是张仲景的滋阴药的法，就是滋阴药里面一定有阳药撑住。但是这个一罐煎就比较没有看到这个法。那这个当归六黄汤虽然有黄芪哈，可是黄芪跟当归一起用的时候，黄芪会完全被当归收服，所以比较没有看到那个滋阴药的那个张仲景的法。但是临床上是有一些特效的，比如说李东垣啊，李杲他创的这个当归六黄汤呢，他就是睡着了出汗，也就是所谓的盗汗，阴虚盗汗的特效药。那我们前面呢教伤寒论的时候，阳虚自汗是桂枝加附子汤，对不对？那营卫不调莫名其妙出一身汗，那是桂枝汤，是不是？那阴虚的话就是当归六黄汤。当然阴虚其实还有偏方啦，比如说什么桑叶去做成药丸然后每天吞，那也是怪怪的偏方。但是以正当光明正大的方来讲的话，当归六黄汤的临床效果是很好的。那人为什么会盗汗啊？就是当你睡着了之后，就是你的身体是靠你的阴分在撑嘛，阳到哪里去了？其实听说人睡着的时候灵魂某一部分会离开身体哦，就是阳都走了啊。这是当然这是玄学的范围啊，所以不敢说一定这样子，我没有开天眼什么都看不到啊。但是听说睡着的时候人会减轻一点体重嘛，对不对？所以就是灵魂离开身体了，只剩下你的肉体的这个阴的部分在看家了，那他看不住了，于是就盗汗啊。所以那这个 当归六黄汤呢，李东垣原来的方是这个当归、生地、熟地、黄柏、黄芩都是等分，然后黄芪加一倍。那他那金元时代其实承袭着宋朝，用药的剂量都很轻，就是这个药打到一起做成药粉，然后每次午前水煮一煮喝，要两碗水煮一盏一碗水，但是这样子效果不会很好。临床上效果比较好的方法是这个启禀会的做法啊。那启禀会，清朝的启禀会，他这个四川人，所以他那个药都写什么秦归熟地，什么川连川柏，就是要挑产地的。但是我们不用那么龟毛，因为我们台湾药局买得到的药都还不错了啦啊。就是那他的这个做法，你看他是当归、熟地、生地五钱，然后呢这些很寒的药各一钱。我觉得这个比例对我们台湾的人比较适合，就是苦寒伤气的药不要放那么多。那至于说李东垣的这个黄芪加倍这个字也可以沿用，就是等于是用启禀会这个方啊，黄芪可以把它加到一两那么重，反正我们台湾黄芪比较烂，所以加到一两没有关系。那这样的一个方子呢，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滋阴。那这个滋阴之后，它因为黄芪本身也有一点固表的效果嘛，所以吃了之后就会让这个睡着以后出汗的状况改善很多。而启禀会他提出了一个吃药的时间，这个也很有意思。他说你啊，要吃这个药就要到了酉时，就是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赶快煮一煮喝第一煎，然后药渣再煮第二煎再喝，就是把握这两个小时把这个药喝完。他说这样子的话就硬如浮骨，就是一吃下去就马上有效，否则的话你这样子用别的时间吃，这个药性就拖拖拉拉不明显。那这个为什么要在黄昏的时候吃啊？如果用那个十二经脉循行时间来看的话，有时是肾脏嘛，对不对？所以肾脏的时间吃补肾阴的药，补肾的药效果是特别好，这是一点。那如果是用阴阳的角度来看，就是黄昏是阳要入阴的时候，所以要补阴的药挑黄昏的时候吃。但它这么掐紧这个时辰，可能是入肾的这个十二正经循行时的这个角度比较多。那同学你不要，有些东西不要推扩到太离谱啊。就比如说你说啊，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肝很虚，所以补肝药一定要看准半夜十二点来吃，拜托十二点去睡觉好不好，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对五脏的时间吃药，还有一些其他时间可以对。比如说肝气是春天的气，就是一天的早晨就是属肝，那照一天的这个二十四小时春夏秋冬长夏季来算都可以啊。所以不一定要是半夜三更半夜摇起来吃补肝药啊，就是不必如此。那我看到这一段就想做个实验，看看是不是果真如此。就我还真的给我个机会做到实验，就是我因为前天礼拜五我弄到我自己很累很累，然后呢礼拜六一整天过日子简直是在地上爬的，就是爬不起来，全身酸痛那样子，就是像一条虫一样的活着，就是虽然要准备功课，但就在床上像病人一样啊，那就看看，然后就啊眯一下，再看看，再眯一下，这样子。听说南丁格尔的余生就是这样过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照顾病人，照顾到油尽灯枯，然后他后来就在病床上面度过他的下半辈子。他就在病榻上面写信给各个单位，然后建立了欧洲的这个护士制度这样子。当然我不是自比南丁格尔，我没有那么伟大，我是做一些无聊的事弄没的。那这个当时礼拜六我这样爬着爬着，我想说天哪，我这样怎么教书啊？那然后就想说，哎，对哈，我每次吃补肾药都没有在黄昏的时候吃过，因为黄昏的时候我正忙着，都要回家吃饭啊什么的，对不对？就是好像都没有在那个时间吃过药。于是我就煮了一锅这个肾气汤，然后就在上课前把那汤喝下去，结果我就变成爬着来上课，走着回家，就是很明显的觉得身体有那种完全的败部复活到正常的状态，这种明显的被补到的感觉。所以启禀会这个时间点其实还蛮重要的，同学不妨参考一下，就是吃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分配时间。那至于后面的一罐煎哈，它是这样子，它是这个清朝的魏之秀创的方。那这个魏之秀他是他的那个原本的著作叫做《续名医类案》， 那他在那《名医列传》他是写别的医生的故事，那他看别的医生治疗这个肝阴虚用哪些药，他就受到启发，用同样的思路创了一个一贯笺。而这个一贯笺呢，那后来呢，这个他的续名医类案又有后来有一个医者叫做好像是王孟英吧，帮他摘录编写了一本书叫做柳州医话。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我们查书说一贯笺是出自哪里，他都会写出自于柳州医话，因为这个魏之秀他的号是柳州，这样魏柳州的医话。那不过以原始版本来讲，我是取原始版本了啊，就是取这个续名医列案里面写的。那前面就讲说啊，前面怎么样有两个医生怎么医病，他后来就觉得啊，他原来是用那两个医生的做法呢，但是有时候不太有效，于是他就加强改造啊，做出了一个方向一贯笺，治疗这种肝阴虚的药特别有效。他说可以统治这个胁痛、吞酸、吐酸，或者是假善一切肝病，但这种肝病一定是这个阴虚的肝病，就比如说这个舌苔很薄啦，舌头很红啦之类的啊，就是麦门冬汤啊、炙甘草汤的辨证点，我们都要参考进来，然后这样才会比较有效。那这个一贯笺哈，它的用药的这个章法，其实可以跟我们的好几个部分的前面教过的东西跟以后教过的东西互相呼应。比如说我今天要介绍一贯笺，是因为今年我时而觉得需要吃一贯笺，就是今年的这个五运六气的状态变成常常会肝阴虚，所以变成要吃一贯笺，就是可能你吃补药吃吃就上火了，然后就发觉血燥了血干了，那这样要吃一贯笺来补救，这是一点。那不然的话，我原来一贯笺在我的教书的编排是排在比较后面，我原来一贯笺是要排在小柴胡汤后面教的，因为小柴胡汤有的时候吃错了，吃过头的时候会造成肝阴虚的现象，就是柴胡结肝阴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对症的话当然没问题，但是不对症的时候会结肝阴。那柴胡剂造成的肝阴虚，这个柴胡剂如果讲广义一点的话，包括补中益气汤，就是柴胡剂造成的肝阴虚，就是用一贯笺特别好补啊，所以这是一个柴胡汤或者补中益气汤的这个补助用的药。如果吃到肝阴虚的时候，要用这个药来调节。那而它呢，是因为肝阴虚了，肝也可能会产生郁结不通的状态，所以会啊肝火闷在里面烧啊，然后肝不舒畅啊，然后胁痛啊，或者是牵扯到性器官那边啊。像这个男人的话叫做疝气这个病啊，就是性器官不舒服。其实一贯笺在临床面用来治什么？治女人子宫干燥也有啊，就阴道干燥，就是这种阴虚的现象，这样一条肝经经过的地方的阴虚啊，都有用到的。其实一贯笺的那个临床使用范围是非常的广，因为它除了补血的药、补肝阴的药，它也有麦门冬跟沙参，那这两味药是补肺阴的。其实从这里来看，就是说，因为如果照萧胜阳老师那一派的说法，肝阴虚会倒克成肺阴虚，所以这东西通常都是一起调节的啊，就是肝阴虚跟肺阴虚是同进退的，可以这样想。那或者是之前在教咳嗽药的时候有教过一个清燥救肺汤，郁嘉言说哦，郁闷到后来你这是属于肺，你要滋润肺才能够解郁闷，对不对？其实跟这个一贯笺的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啊，就是肝气郁闷，就是如果是阴虚的郁闷的话，跟这个肺阴虚会连结到一起。那当然呢，无论是当归六黄汤或者是一贯笺，都会有一些些副作用，就是你可能吃了一碗吃了两碗就开始拉肚子了，因为它这个用生地不加酒，吃一吃会凉到你拉肚子，当归又是滑肠的，所以它是有这种拉肚子的副作用存在的。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些药，你可以补助一点补脾胃的药。那当然你如果补助脾胃的药用到干姜的话也可以啦啊。其实我是吃过头就吃一点理中汤，但是如果你不想用到那么燥热的补脾胃的药，那你就可以加一味什么山药啦，或者白术啦，这种很温和的补脾胃的药，这样也是可以，什么芡实、山药、白术之类的，让你比较不会吃了有这个拉肚子的副作用。基本上这几个一贯笺跟当归六黄汤都是，虽然很有效，可是吃一吃啊，脾胃有时候撑不住就开始拉肚子。那 那它的这个药方里面呢，我写了一个参考剂量啊，但是这个参考剂量是也不是那么绝对，就基本上我们是这样的，当归、麦冬、沙参一般是用3钱，那川莲子呢，我们原则上是不超过1.5钱，为什么呢？川莲子是一个很苦寒的药，它之所以用川莲子是因为我们呢治肝的药或者疏肝的药基本上很多都是比较会让肝变得比较干燥，那川莲子是一个苦寒而疏肝的药，所以这里可以用它。那川莲子的疏肝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可是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很冷，所以对于这个脾胃之气是有破坏的，所以用川莲子剂量一定要低。那川莲子在现在的临床上面其实像宝贝一样啊，就是那种肝癌啊或者是很严重的肝病，那种痛到就是很不能解决那种痛，但是川莲子剂量是几乎是唯一的止痛药了，就是不通则痛，那个肝的痛肝脏的痛是川莲子。那枸杞子的话就很轻松了，你3钱到6钱都无所谓。那生地黄就要看你这个人血有多热啊，或者是你身体寒不寒，所以生地黄的话6钱到1.5钱的幅度都有可能。如果你血不够热，没有那么燥，那你地黄放少一点。那这个魏之秀他创这个方的时候，他是说加这个，如果是口苦的话加这个酒制过的黄连，但是其实加黄连在临床上面我们也觉得不是很好用，因为黄连会燥，上火的人一用燥药反而更火大，所以有没有这个不太冷也不太燥能够退肝火的药，还是有嘛。临床上这个黄连我们常常换成夏枯草，那一罐煎的这个临床使用范围就非常非常的广泛啊，就是一般性的阴虚啊，什么咳嗽啦，什么这里干那里干啊，什么都可以用啊，因为用的太广泛了，所以反而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了，就是眼睛干啦，但是主要是把抓稳，就是血虚人发燥，舌苔薄舌苔裂啊，就是血虚的话把脉会把到跳得又快又虚的又浮的脉啊，这样子的话就还可以用它。那像一罐煎炙甘草汤、麦门冬汤，我们临床上常常用来治疗这个萎缩性胃炎，其实你换一个讲法的话，就是那种胃痛如果是阴虚的胃痛，这类的方子都是有效，那一罐煎治疗阴虚胃痛特别有效。只是我们人的胃痛啊，我们用一个最粗的框架来分的话，有寒有热，有寒热夹杂。那如果是热性的胃痛，你当然可以用滋阴药，那一罐煎很好用。如果你是寒性的胃痛，那你要用暖药，像用香砂理中汤，理中汤加那个木香砂仁，那效果不错。那如果是寒热交杂的胃痛呢，半夏泻心汤。那当然同学不要急啊，半夏泻心汤治胃痛的时候呢，我们将来这个教到的时候再给同学多一点辩证点，就是同学大概会分一下。那寒症的胃痛不难分嘛，对不对？吃了冷的会比较痛啦，或者是痛的时候你想要抱个枕头啦，这很好分嘛。那热症的胃痛也不难分啊，对不对？就看看舌苔啊，看看脉啊，都会有征兆的。那寒热错杂的它有另外一个主症群可以抓啊，那那个时候再说。所以就大概跟同学呢这样子介绍一下这个几个我们今年可能常用的滋阴药。那为什么要强调今年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些五运六气的问题存在啊，今年是整年的火运特别旺，然后又是火运司天，就两个火。那两个火运特别旺的年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状况。首先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针灸的这个五鱼穴的时候，不是有讲说五鱼穴就是如果你要泄这条筋，比如这条筋的性质是属于木，对不对？那你要泄这条筋，你就可以刺激一个它属于火的穴道，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它的火因为木生火嘛，这个木的能量就会被火拿过去，那这个木本身就会降下来。那因为今年火运特别旺，那火是木的小孩，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的肝的部分的能量会被火夺走，所以肝的能量都被拿去上火，所以肝会被烧干。那因此今年肝血虚的现象是会有一些的。那另外呢，其实肝经开始阴虚发热会怎么样？其实会性器官那边开始怪怪的。有没有人发觉这两个月小便变得比平常黄啊？ 有没有？有同学有感觉，对不对？好，那就是有那个征兆出来了。那另外就是火克什么呀？火克金，对不对？所以今年的肺会被烧得特别的干。所以我今天刚刚下课问几个在抽烟的同学，哎，我说我呀，今年觉得香烟抽起来特别不好抽，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同学有人就点头说也有啊，因为香烟这个东西就是在越湿冷的环境越好抽，那今年肺是特别的干热，所以今年香烟抽起来特别不好抽，就是竟然让人有想戒烟的冲动，真是的。这个就抽抽觉得辣辣的臭臭的。那这个，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会让人觉得，哎，五运六气这个东西还是不得不提耶。那哎，我们要不要停一下，让助教换个袋子，我们再来看五运六气啊，也可以。